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5章无奈的甲虫第97集。 他和秋走过的每个橱窗里都贴着十个食死徒的照片。走过文人居羽毛笔店时下起了雨，冰冷的雨滴打在哈利的脸上和脖梗里。 你想喝杯咖啡吗？ 雨下得大起来，秋试探地问。 好啊。 哈利环顾四周。 哪有？ 对了，附近有个很好的地方，你去过帕迪福吗？ 秋高兴地说，带他拐到侧路上，走进了一家他从来没注意到的小茶馆。这地方很小，里面雾气腾腾，好像所有的东西都用褶边或蝴蝶结装饰着。哈利不快地想起了乌姆里奇的办公室。 很可爱，是不是？ 秋快乐地说。 是啊。 哈利言不由衷地答道。 看，情人节的装饰。 秋说。每个小圆桌上方都飞翔着金色的小天使，时而向人们撒下粉红的纸屑。 啊。 两人在仅剩的一张圆桌旁坐下，挨着雾蒙蒙的窗户。旁边大约一英尺半以外坐着拉文克劳球队队长罗杰·戴维斯。跟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在一起，两人握着手。哈利有些不自在，尤其是他发现屋里竟是一对儿一对儿的，全都手拉着手。也许秋也希望他握着他的手。 两位要点什么？ 帕迪福夫人问。她身材肥胖，梳着光亮的黑发髻，艰难地从两张桌子间挤过来。 请来两杯咖啡。 秋说。在等咖啡的时候，罗杰·戴维斯和他的女友开始隔着糖罐接吻。哈利希望他们不要这样，他感到戴维斯在做出一个秋很快会希望他效仿的榜样。他脸上发热，望着窗户，但是水汽太多，看不到外面的街道。为了推迟面对秋的时刻，他抬眼看着天花板，好像在研究上面的油漆，脸上被小天使撒了一把彩纸屑。又过了痛苦的几分钟，秋提起了乌姆里奇，哈利如释重负地抓住话头，两人愉快地骂了他一阵子，但这个话题在 DA 活动时已经谈过很多了，所以没能聊多久。又是一阵沉默，哈利听到邻桌传来的吧嗒声，急于要找点别的话说。 你中午想跟我去三把扫帚酒馆吗？我要去见赫米格兰杰。 秋扬起了眉毛。 你要见赫敏格兰杰？今天？ 对，他叫我去的，我觉得应该去。你想跟我一起去吗？他说没关系。 哼，他真好。 但是从秋的语气听来，他一点也不觉得好，相反，他的声音冷冷的，一下子疏远起来。又是几分钟的沉默，哈利大口喝着咖啡，很快就该换杯新的了。邻桌罗杰和他女友的嘴唇好像粘在了一起。秋的手放在杯子旁边，哈利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，要求他去握住他。 握出去吧， 他对自己说，恐惧与兴奋交织的感觉涌上心头。 伸手握住他。 真奇怪，只要越过一尺远的距离去碰碰他的手，竟比在空中抓高速移动的飞贼还难得多。正当他伸出手时，秋的手却从桌面上拿了下去。他有些感兴趣地看着罗杰和女友接吻。 他约过我。 他轻声说。 罗杰，两个星期之前，但我拒绝了。 哈利抓住糖罐，掩饰住刚才突然伸手的动作。他不明白秋为什么要说这个。如果他想坐在那儿被罗杰热烈的亲吻，又为什么要跟他出来呢？他没有说话。小天使又撒下一把彩纸屑，有的飘到了哈利正要喝的最后一点冷咖啡里。 我去年和塞德里克来过这里。 秋说，在领会这句话的一两秒钟里，哈利的心结成了冰。周围都是接吻的情侣，小天使在他们的头顶上飞翔，他无法相信他现在想谈塞德里克。秋的声音高了一些。 我一直想问，塞德里克，他临死前提到了我吗？ 这是哈利最不想谈的话题，更不想和秋谈。 哦， 没有。 他低声说， 当时他没有时间说话。你假期里看了很多魁地奇比赛吗？你支持龙卷风队是不是？ 他装出轻松愉快的口气，却惊恐地发现秋又眼泪汪汪了，就像圣诞节前那次 DA 集会之后一样。 哎呀， 他着了慌，凑近一些，怕给别人听见。 现在不谈塞德里克好吗？我们聊点别的。 但这显然是句错话。 我以为…… 他说，眼泪扑簌簌地掉到桌上。 我以为你会懂。我需要谈这个。你当然也需要。你亲眼看到的，是不是？ 就像一场噩梦。罗杰的女友甚至让自己脱了胶，回头看着秋哭泣。 我谈过， 哈利小声说， 跟罗恩和赫敏，但是、 你跟赫敏格兰杰谈。 他尖声说，满脸泪光。又有几对接吻的情侣分开来看着他们， 可是不愿跟我谈，也是我们最好副帐，你去见赫敏格兰杰，你显然很想去。 哈利瞪着他，完全给弄懵了。秋抓起一块有花边的餐巾擦了擦脸。 秋， 哈利无力地说，希望罗杰搂住他的女友继续吻他，免得他一直盯着他和秋。 走啊！ 秋用餐巾捂着脸哭泣。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约我出来，既然你马上又要去见别的女孩，赫敏后面还有几个？ 不是这样的。 哈利终于明白了他气恼的原因，轻松地笑了起来。他马上发现这又是个错误，但为时已晚。秋跳了起来，整个茶馆都安静下来，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。 再会，哈利。 秋引人注目地说，哽咽着跑到门口，甩开门冲进了瓢泼大雨中。 秋， 哈利叫道，但门已经当啷一声关上了。茶馆里静悄悄的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哈利。他丢下一个加龙，甩掉头发上的彩纸屑，追了出去。雨哗哗地下着，哈利看不到秋的影子。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半小时前他们还很融洽呀。 女神， 他恼火地咕哝道，手插在兜里，水花四溅地走在被雨水冲刷的街道上。 他为什么要谈塞德里克？为什么要总要扯出一个让他变成自来水管的话题呢？ 他朝右一拐，啪嗒啪嗒地跑了起来，几分钟后就来到了三把扫帚的门口。他知道见赫敏还太早，但心想可能会碰到某个熟人打发这段时间。他甩掉挡在眼睛上的湿头发，环顾四周，看到海格一个人闷闷地坐在角落里。 嘿，海格。 他从桌子间挤过去，拉把椅子坐了下来。海格跳了起来，低头看着哈利，好像一下子没认出来。哈利看到他脸上又添了两道伤口和几处青紫。 哦，是你啊，哈利。 海格说， 你好吗？ 挺好的。 哈利撒了个谎。事实上，在伤痕累累面容愁苦的海格面前，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抱怨的。 你好吗？ 我， 海格说， 我很好，哈利，很好。 他盯着水桶那么大的白蜡酒杯，叹了口气。哈利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。海格突然说， 我们差不多。 吃吧，哈利。 哈利说， 我以前说过都是外人，差不多是吧。 海格明白的点点头。 又都是孤儿，都是孤儿。 他喝了一大口酒。 有个好家庭大不一样。 他说， 我爸爸是好的，你爸妈也是好的，要是他们活着，生活就会不一样，是吧？ 可能吧。 哈利谨慎地说。海格的心情似乎很奇怪。 家庭， 海格阴郁地说， 不管你怎么说，血是很重要的。 他擦去了眼中流出的一滴血。 海哥， 哈利忍不住说， 你从哪受的这些伤？ 海格似乎吓了一跳。 什么伤？ 这么多？ 哈利指着海格的脸说， 哦，一般的磕磕碰碰。哈利， 海格轻描淡写地说， 我干的是粗活。 他喝干了酒，把杯子放到桌上，站了起来。 再见，哈利，多保重。